现在的集成灶呢，现在多加的什么啊？ 嗯， 油烟机，燃气灶， 嗯， 消毒柜，保温箱，蒸箱， 嗯， 烤箱，并且还省了一米橱柜的底柜， 嗯， 它融合到四合一或五合一了。 嗯， 不像咱们传统烟机，它就是油烟机、燃气灶，它属于这三件套形式。 对， 咱们这属于叫集成式了。 嗯。所以就是有烟机、有灶具、有消毒柜、保温箱、烤箱，什么 还有蒸箱 等等的， 对 啊，这些都有一些就融为一体了， 对，融为一体了。 当然这些东西也根据咱们消费者的需求，比如说有些说我不要那么多，我也可以自由组合，是吧？ 对，这个它是有什么呢？分为主要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这是一种的， 嗯，这是一种的。 对， 嗯， 还有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保温箱，这又是一种的。 嗯嗯， 还有是油烟机、燃气灶、蒸箱、烤箱。这一种的， 嗯， 而且它还省了一米橱柜的底柜。 对，就是说你要做这个橱柜的话呢，你可以底下这个橱柜的底柜就不用做了， 不用做了 啊，因为它让这个集成灶给你占据了，而且这个集成灶呢，外观看起来还是挺讲究、挺漂亮的， 很漂亮，很漂亮。嗯， 所以里外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合算的哈，嗯， 比较划算。 嗯，那么说到这个集成灶产品，它相对于传统的分体的烟机灶具啊，它有些什么样的优势吗？ 它集成灶的话呢，它比传统烟机啊，第一呢省空间， 嗯， 的空间省了 、嗯， 对，而且小厨房呢，尤其像咱们北京厨房小， 嗯， 像老的像七八十年代的房啊，这厨房更小，它都放阳台，嗯，这放阳台就都是没问题的， 对，你否则就东一件西一件哈， 对， 然后呢又占空间，你这样的话呢就充分利用了你的这个空间， 使用率了， 嗯 嗯，然后呢它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咱们上边一般的，咱们上边的话做整体的啊，咱们做整体的油烟机， 嗯， 上边的咱们要做吊柜了，对吗？ 嗯， 吊柜它会空一大袋，这块呢上边呢全都不用空了， 嗯， 而且整体效果呢质感呢比以前要强了很多倍了。 嗯，就是说呢，使你需要的厨房需要的一些东西更加归拢了啊，更加整齐了， 对，整齐了，嗯， 啊，然后集于一身嘛，哈， 对对对， 啊，也非常的有条理。另外呢，实际上对于面积的有效使用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对对对对， 嗯，而且呢，刚才您还说省了一米左右的橱柜呢，是吧？ 对对对， 啊，也就是说你打这个橱柜的时候可以少打一米， 对， 啊， 少打一米， 省点钱。 咱保守说呢，你又得省下了小2000块钱。 嗯嗯，所以这个是它的好处啊。但是相对于比如说传统的那种分体式的烟机灶具啊，它的效果会怎么样呢？ 现在的集成灶的话呢，效果啊，它吸烟的效果承诺我们。是炒辣椒，爆炒辣椒，一点呛味闻不到。 嗯， 而且是开放式厨房首选。 嗯， 咱们开放式厨房都没有问题了，封闭式厨房的更没有问题。 嗯嗯，那 吸烟效果比传统的吸烟效果要好，嗯，为什么？ 嗯， 刚才我会这么说啊，咱们传统的烟机呢，油烟的扩散区域是安装的高度吧？先安装的高度是70到80公分。 嗯， 烟机的底沿到台面。 嗯， 咱们这个呢，油烟的扩散区域。从台面往上反是在35公分。 嗯， 像我们的进风口呢，就是吸风口吸烟的地方呢，油烟产生的呢瞬间就被吸走了， 嗯， 它没有给它扩散的空间。 嗯， 油烟产生就立刻就被吸走。 明白了，那这种就是说你炒菜的时候不就出来烟了吗？ 嗯嗯， 然后刚一爆出来以后呢，因为也就20-30米，这个时候旁边有吸油烟机就给它抽走了。 对对对对， 啊，就比较的快啊， 快快 快，没等它扩散的。 对对，不等它扩散，立刻就被吸走了。 嗯，但是因为这个吸油烟机呢，也是分什么侧吸呀，啊，什么顶吸呀，啊， 嗯， 等等的哈， 嗯嗯， 下吸啊等等这种不同的吸法啊。 对对 对， 对。 那刚才您说这是相当于那种侧吸吧？ 侧吸的下排。 哦，侧吸下排。 对对对。 哦， 因为集成的话，集成灶的话都是属于下排的。 嗯嗯，所以呢，刚才咱们提到说，集成灶啊非常好，有力的利用了空间等等的，它的效果呢， 对对， 但是也是不错的。刚才您提到它的这个吸烟效果非常好， 对对对， 吸烟效果非常好。那是其余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消毒柜也好啊，跟它融为一体的，或者说保温箱、蒸箱跟它融为一体，或者烤箱跟它融为一体等等的哈。 嗯嗯， 比如说这种功能越多的话，会不会特别容易出问题啊？ 这个不容易。 嗯嗯， 为什么？你像比如说我们做这品牌，它是属于什么呢？它是有这个燃气灶呢，是模块化设计。 嗯， 哪儿坏修哪儿。 嗯， 你比如燃气灶坏了，我修燃气灶。它是里边的空间是什么空间？它是怎么结构啊？是您是看这集成灶是串联的还是并联的？ 嗯，

会看到从没经历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目前的本市还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和森林火险的橙色预警当中，白天的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俱佳，但是北风风力较大，风寒效应明显，对于春运交通出行会有些不利的影响，出行呢请注意防风保暖。预计傍晚风力逐渐减小，此外呢风干物燥，应该杜绝一切野外用火，注意用火的方面的安全。具体的天气是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5级，阵风达到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30%。一起看一下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而且伴有4-5级的偏北风，大气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好，那么最后呢代表编辑焦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日，是我们跟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家居家装内容的时间。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美多奇成造的张宗喜小张，你好。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的，那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就集成造的大概的一些情况呢跟大家应该说的还是比较全面的。 相对来说 那么下面呢，如果大家比如说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做一些交流啊。您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然后咱们可以互相交流啊。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集成造。好了，那下面呢咱们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说集成造。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还是邀请小张，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看看这里边有些什么内容啊、你有些想跟听众进行交流的，就直接咱们说啊。 好， 先看第一条，说这个新房装修预期4个月还没有完工，那业主呢买来家具无法入住。近日啊，洪山区的郑女士呢反映说，她去年7月份开始装修房子，合同呢约定是90天完工，如今呢已经过了4个多月了啊，装修的还没有完工。那么郑女士也说，说她在洪山区民族大道07公寓有套新房，去年7月份呢他和富山河装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约定的是90天完工，装修工程呢也把这款项呢拨过去了15万元，而现在呢工期已经逾期4个月了，还有不少的项目呢没有完成。其实呢关于装修呢就是违约哈、过期这个事儿呢并不少见。 这种呢太多了。 太多的。所以呢在这之前一定要提醒大家签好合同。 对，合同要看清楚。 嗯，签好合同，就是说如果啊到什么时候呢装修就完毕，如果要是没完的话啊，具体怎么赔偿那里面要写清楚。 对，一定要写清楚， 一定要写清楚。 这个、属于是最终有一个附加 对 附加条款， 附加条款就是这也是互相制约的一个方式哈。 对对对。 当然了，其实大家在选择装修公司和选择施工队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因为说句真心话，有一些这个合同也好，真是它是制约君子不制约小人的。 对 啊，如果大家都是君子的话呢，其实按这上面走啊，有契约精神还可以哈。 对 对, 对， 不会让你太担心。有时候他真是一个小人的话，或者他是一个昧着良心的一个黑的一个施工队或者黑公司的话，你写那个啊其实也白搭，最后你可能人都找不到了。 对 对, 对，这合同只能说在双方都认可的情况下， 对， 哎，这是合同，假如其中有一方不认可，那也没有办法。 所以就是说在之前一定要选择好哈，为你施工的这个施工方。另外呢，即便选择完了以后呢，一定要把这合同好好都给它规范化啊，签好了，有什么附加条件呢都给它写清楚啊。 对， 这样的话呢，免得以后有些纠纷啊，有些纠缠，好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四大家电线上销售规模增了五成啊。2017年的我国这个家电网购市场规模呢达到了4906亿元，同比呢增长了27.6%。据报告说，空调啊、冰箱啊、洗衣机和彩电四大家电线上销售规模是增幅超过了50%。那么报告呢显示，80后用户已经成为了家电网购消费的主流群体，占比达到48%。90后的用户呢占比从去年的14%提升到了23%。用户结构年轻化也是家电网购市场的一个生命力所在啊。其实说到这儿，因为我知道小张你是做这个集成灶的哈。 对对。 现在在网上订集成灶的多吗？ 嗯，也有不少。 也不少是吧？ 也不少。 嗯，您觉得就是说像集成灶这一类的一个家电，也算家电啊，是到实体店买好呢，还是在网上订好呢？ 以我的经验来说啊，我个人建议到咱们实体店。 到实体店去买， 实体店，因为我能看到产品， 哦， 能实实在在看， 对，它有一个体验感， 对，可以体验， 嗯， 所以我现场我可以演示一下， 嗯， 效果怎么样， 对， 我都可以体验的。 我觉得现在到一些实体店去的人呢，更多是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可能愿意去哈，他怕网上的东西虚拟化不真实，他愿意去。但是现在你说80后、90后吧，他们买这个一些电器呢，他们很少到实体店去亲自感受，他觉得那个麻烦、费时间、费精力，所以更多是网购。其实网购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有， 嗯， 而且网购的话，都说觉得网购呢，价格合适，实际当中的价格呢。 嗯， 也不是那么合适。 对，好像什么叫羊皮出在羊身上啊， 对， 一分钱一分货， 一分钱一分货， 你看似它便宜了，嗯，其实在其他方面它就给你找回来了。 对， 所以特别喜欢网购的人呢一定要注意啊，在这我们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儿啊，没有那个无缘无故的便宜，天上不会掉馅饼的。 是的是的， 是吧？你是做这个的，比如网上这个价格跟实体店相比，就难道便宜吗？ 还贵。 还贵啊。 还贵。 哦，那你那个贵是不是说不提倡大家在网上购买啊？ 网上可以看，可以看口碑， 嗯嗯， 但现在的话实体店啊都觉得说实体店贵， 嗯， 实际当中的实体店啊，尤其在咱们北京，任何啊就这个家电来说啊， 嗯， 任何品牌实体店都比线上要便宜。 嗯，而且我发现这么一个现象啊，就是正经的品牌啊，就是这个比较正规的品牌，甚至有些大品牌，你到实体店的话呢，一个是你看到这个东西啊确实让你放心，另外他们有时候这折扣啊打的也挺大的啊。 折扣打的很大的。 对对对，像这种东西啊，大家知道的品牌，如果在网上你去购买的话，它真的价格并不便宜啊。我曾经看过，比如说其他我没有啊，比如说衣服啊，我看过一些大品牌在底下是多少钱，然后呢在网上看它一点都不便宜。它便宜的是什么你知道吗？那些杂牌子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产品的啊，那些那个品牌你根本就叫不出来的，然后呢它那个价格就浮动的特别厉害，有的特别便宜，但你拿到手以后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对对对， 嗯，所以这点上呢还是应该多到实体店去体验， 一定要到实体店要体验一下。 嗯嗯。好，另外呢咱们再来看啊，说这个智能家居市场硝烟弥漫啊，说2017年可谓是人工智能兴起的一年，各个品牌都在推广自己的智能产品，竞争相当的激烈，但是2017年的中秋已经过去了，2018年 到来了，人工智能是否还能继续发展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当然了，人工智能产品的越来越多，必然少不了的家电产品，比如像电视啊、音响啊等等，在此期间更加的这个更新换代啊。那么搭配上大数据与互联网，智能家居模式更加逐渐成为了进入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说到这儿，比如说现在咱们说的这个集成灶啊，它在智能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新突破吗？ 以前的话呢，咱们传统的机子啊，就是说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它是属于分体式的。现在整个智能，它智能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们就把这个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融合到一体了。而且还省了橱柜。这个叫智能。还有一个什么呢，现在来说呢比较流行的叫智能，就是集成水槽，是一样的。集成水槽它融合到什么呢，也是省了橱柜了，一米的橱柜，然后水槽，还有下边的净水器，有的还带这个垃圾处理器，它整个是一体的，全都说可以这么说呢，也叫打包化了。 其实 省事了， 这种打包化就是原来它就是单体 存在的，单品，对， 然后现在呢全都给它 集中 一 体 了 就是非常方 方便， 而且还利用了空间， 对， 是吧？ 对对对， 而且有些东西呢可以有一种互补这样的形式哈。但是在智能方面，现在比如我说一个吧，现在有这种操控吗？现在这操控的话还得用手去摁吗？不用遥控器什么的现在还没有， 有，现在已经是跟着咱们手机啊，都连上了， 都连上了， 都连上了。 就我用手机就可以开， 用手机都可以说，我就打开油烟机，燃气灶是打不开的啊，但主要是打油烟机这没问题，都是智能化了，现在是。 其实我觉得燃气灶啊，或者是油烟机集成的这种集成灶哈，我觉得以后它的智能空间会很广阔， 很广的。 这个有待于去发展哈，去突破它哈。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家居卖场呢将进入休假的模式啊。虽然呢刚已经过了这个小年了啊，离这个春节呢已经不远了，当然还有几天，但是呢家居卖场呢已经开启了所谓的休假模式。记者也了解到说目前的装修公司已经陆续进入了半放假的状态，大部分的施工工地呢已经停工了，但是消费者呢还可以进店咨询。从腊月的29开始，家居卖场陆续就歇业了，而且有的年后呢才开始营业啊。那么营业时间呢也会有所调整，消费者如果想在春节期间购物应该提前做好一定的准备。所以这点就刚才咱们刚开始都提醒过大家， 对，提醒大家了，对、 所以就是说您购物的话呢，现在正是一个大家休假的一个时候啊，所以呢如果您等不起的话就等春节以后再来办了啊。如果您要说春节前可能价格更加的优惠一点，先订上也未尝不可，但是呢你别想着特别快就把这个东西给您送到家了，这不太可能， 对， 所以您的心态一定要放平稳啊。另外的话呢就是现在装修也是一样啊，现在装修可能有些呢就是已经告一段落了，然后呢装修队有些工人就回家了。 装修队的话几乎都在1月20号几乎就回家了都。 所以呢这个回家以后哈，是不是回来这都得打听清楚了，否则的话到时候在街上的话续不上了，这样的这个业主也会着急。 对，像这种情况呢一般咱就找正规的装饰公司，来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还是应该有一个合约， 有 一个合同， 对对 啊，就是说这个什么时候我先告一段落，然后呢大家开始休假，什么时候回来开始施工，如果到时间您来不了的话该怎么赔偿怎么赔偿，咱们说的清清楚楚， 对， 是吧， 白纸黑字咱写清楚了， 对，别到时候说到时间了不来，经常有施工的有这种情况， 有一般的你像施工方呢都来的时候呢几乎都是过了15，过了整整15他们来， 我跟你说来了还不错呢，像有一些工人比如说春节以后人家不来北京了，这个时候的话你这个工人就属于这个用工荒，用工荒的话你这边还好多都正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这个时候用人都是很困难的。一定要弄清楚了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家用的燃气灶质量的抽查的一个结果是合格率呢只占84%啊。说记者呢从宁波市市监局日前呢召开的相关会议上获悉，说2018年的宁波市呢将重点开展民生类工业许可证产品的一个质量的稽查整治提升工作，其中呢燃气灶具行业的质量提升将是一个大的重点。哎，正好您就是做这个的。说到这个燃气灶具哈，现在这个存在的质量问题往往存在在哪儿？ 前几天我也是看了一个报道，燃气灶这块呢主要是什么呢，熄火保护， 熄火保护。 对，主要是熄火保护 啊。这是什么意思？ 熄火保护就是风吹灭了一锅了，把气源关闭。 哦， 这个装置它是一个装置。 嗯， 这个是一大块，还有一块呢，它就是这个废气。 嗯， 产生的废气是多少？ 嗯， 是达到是合格率吗？你像前段报道的话呢，看有这个。3-500块钱的燃气灶， 嗯， 光是一个燃气灶3-500块钱啊，它是不带熄火保护的，它检测的话呢是超标， 嗯， 超标正常的燃气灶的标准超标了很多倍， 嗯， 它就人做的饭的时候长时间做饭的话呢，它会出现问题了， 嗯，这所谓的熄火保护就是说做一壶水，然后这水可能扑了以后把这个火苗给扑灭了， 嗯， 然后呢一般有熄火保护的话呢，它这个气就不再往外输送了， 它直接就 停在那 儿了， 啊， 把气源它就关闭了， 但是有一些质量不过关的话呢，它虽然说火苗没有了，但是气呢照常在输送，这样就非常非常危险，尤其家里是老人在操作这个燃气灶的话，那危险系数特别高， 危险系数很高， 啊，所以大家在选择这个灶具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那种熄火保护的， 对 啊，这是一个。另外刚才你还提到一个，就是废气是怎么回事？ 它这就是，也就是说白了排放的是一氧化碳。 哦，排放的一氧化碳过高。 对，过高 啊。 这块的话呢，一般的咱走这个正规品牌大品牌啊， 嗯， 它这是都是没问题的。 嗯， 咱主要是针对的是什么呢，小的一些品牌， 嗯， 这块的话呢来说呢是比较危险的。 嗯嗯， 反正主要是咱们主要是看什么呢，就是这个两点，燃气灶呢因为抽查检验的合格率啊，第一呢就是一个熄保， 嗯， 也就是刚才咱们谈的熄火保护， 嗯， 其次就是它的排放的废气。 嗯，那您说这个排放的废气哈，啊，比如说一氧化碳过多哈，这是它里边的哪个装置有问题，嗯，造成它排的废气？ 它里边的主要是一个是阀体， 阀体， 然后就是它一个分火器， 嗯， 这两个是最大的一个致命点。 嗯，就是它这两个部件用的不合格。 对对，用的不合格，它就是用，尤其是阀体吧，它用的是太。质量太，说白了太次了。 嗯，那阀体应该是用什么质地的？ 阀体铝加铜。 铝加铜。 对。 哦， 这铝也分好多种。 嗯， 铜也是分好多种。 所以很多人老想图便宜，你说200-300你买一个灶具，你说那个灶具能好吗？是吧，它能给你使用的正规的合格的一些用料吗？ 对，因为你主要你还有一什么呢，还有一个售后服务。 售后服务。 这都是成本呢。 嗯， 对不对啊，你200-300你能买什么呢？ 嗯 嗯 现在人员成本呢都很高的，所以说大家别图便宜， 嗯，所以大家在买这个烟机灶具的时候，或者说集成灶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到正经的地方去买啊，这个是有一定保障的。 对 另外呢，选什么样的品牌一定要在网上搜一下啊，大家对它的反馈啊，它的口碑啊怎么样，选中了品牌以后再细心的来了解一下它具体的工艺啊，结构啊，啊它的用料啊等等，这些都好好去看一看啊，别这个一葫芦脑袋就说我买它吧，最后就容易出问题，啊， 对 而且尤其老年人要提醒，就是说买东西不要以价格作为选择它的唯一标准啊，这样是容易出问题的。来，咱们很多朋友呢问了一些问题，下面咱们回答一下啊。菲菲的爸爸说了，说今天听广播才知道呢，灶具的机芯有进口和国产的，说我曾经呢买过一款呢某品牌的燃气灶啊，用了多年了还算可以，就是到最后呢小火眼的火盖都给烧的只剩半边了，我真是无语了，说这个东西也能烧坏吗？是否我使用不当溅上了水呢？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它的分火器， 嗯， 中间的分火器烧了一半了， 嗯嗯， 就那一半就烧坏了， 就是它那个小火眼的那个火盖， 嗯， 啊，火盖都被烧的只剩半边了，有一小火盖吗？ 这个的话呢，嗯，我建议这位听众啊赶紧要更换这个中间的分火器， 嗯， 小的分火器火盖， 哦， 因为它烧了一半了，它容易有一半它是烧坏了， 嗯， 因为它会漏气的， 哦， 明白吗？ 嗯， 这是很危险的。 嗯嗯，所以菲菲爸爸您问的这个短信啊真的是非常有必要，回去以后赶快去换一下吧，现在已经是剩了半边了，这样是有安全隐患， 有安全隐患的， 嗯， 然后赶紧联系厂家， 嗯， 让厂家或给咱们更换这个配件。 嗯嗯，另外呢有一位会的朋友哈，托这个蒸烤箱怎么使用啊，能够给用户说明一下吗？蒸烤箱就是刚才那个集成灶 啊，我知道集成灶的那个蒸烤的。 对对 对 蒸箱的话呢，假如说它这有设置啊，咱们刚才咱们提到的是蒸烤一体机， 嗯， 蒸烤一体机呢就是说里边呢又是蒸箱又是烤箱，我们按不同的设置来走。 嗯， 你假如我想蒸东西，我就按蒸箱的设置， 你想，我想我打比方啊，我想蒸海鲜 ，OK， 我蒸按蒸海鲜的一个模式来操作了， 嗯， 然后它自动的，你调好这个模式了以后呢，调多少温度，它自动就调好了， 嗯， 就说白就更很智能化了， 就把它那个 模式调 好 了，设定好了就 OK 了， 嗯， 这是咱们蒸的。假如我们烤的话呢，打比方咱们烤个羊排，羊排把这模式羊排的模式摁好了 ，OK， 自动的温度。OK 了，就全都不用咱们来管了， 嗯， 然后到时间了，它立刻就停了，停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来吃了， 嗯， 你说烤披萨啊什么的，烤蛋挞呀、曲奇啊，这都是一样的，它有的不同的模式。 另外呢，人家这个会啊，肯定就是买了这么一个东西啊，他说，请问蒸烤集成灶底下的不锈钢的这种盘儿有水正常吗？说烤的时候呢，底盘有水行吗？说我买新的还没有用呢，不知道怎么用。就他买的这个蒸烤集成灶啊，他这底下啊不锈钢的那个盘儿有水， 烤的怎么会有水呢？ 不知道， 蒸的有水是没问题，是有 啊，蒸的是有水是吧？ 对对，蒸的是有水的。 嗯，那就是蒸烤集成灶，他说蒸烤集成灶的底下的不锈钢的那个盘儿有水正常吗？有水正常吗？ 要是烤的话呢，建议你联系一下厂家的售后人员， 就问一下。 对，问一下。要蒸的话。嗯，很正常的 啊，蒸的话就应该有水。 对，有水。 如果烤的时候呢，底盘有水是不行的。烤的 正常的话，烤的都是温度高，它不会有水。 不会有水啊。 嗯， 行，那会你这样，你打一下那个电话问一下啊。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你问他，这样正常不正常？应该怎么来操作？ 对对对，你像咱们正常走的话， 一般的意义上来讲，比如说蒸烤啊这样的箱子，用起来真的有那么麻烦吗？ 很简单， 很简单是吧？ 蒸箱就是蒸箱，烤箱就是烤箱。 嗯。 你想蒸箱用烤箱也用不了，它模式不一样的。 嗯嗯嗯。 你比如我想蒸个螃蟹，你用烤箱，你按烤箱模式，那就全是烤出来了。 不，你现在这说的有点那个，让我也糊涂了。就是我没看到这个食品，没看这个食物。实际上你说蒸也好，烤也好，它是一个箱体是吗？ 一个箱体 啊，它是 一个箱体，两个模式， 两个模式。 对， 一个箱体两个模式啊，并不是说像刚才我们表达，就这边一个蒸箱，这边一个烤箱， 不是， 蒸烤一体的一个东西 ， 你涉及到蒸，它就是蒸箱；你涉及到烤， 它就是烤箱。 哎，所以我觉得刚才人家问这个哈，说它那个底盘里有水。水嘛，实际上如果要是烤，你设置的是烤的功能，它底下不应该有水的。 要是设置烤，绝对是不会有水、 啊。要是蒸的话呢，底下有水应该算是 正常的。应该是算正常 的、哎，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另外呢，好运也问啊，说如果假如说我正在用这个集成灶呢，它停电了，那么这集成灶还能用吗？ 可以用啊，燃气灶可以用， 燃气灶可以用， 对，燃气灶可以用。 嗯， 因为燃气灶的话，我们就可以用那个打火机。 嗯。 我们一就直接打一打就打着了，把打火机，因为它没有电源了嘛， 啊，就只能手工了， 手工来操作了。 嗯，那就是说那个灶具还是可以用的， 灶具可以用的， 手工可以用， 对，手工， 其他的都不能用， 其他就用不了了， 因为这个集成灶它是要插电的， 插电的， 哦， 咱们传统烟机也是要插电的呀， 传统的烟机 也要插电的， 要插电啊， 对，要没有电了， 灶具呢？ 灶具是电池的， 电池的，对、啊、 对。 那这个集成灶的，它那灶具不是电池的， 它也是电源的， 也是电源的， 也是电源的。但是我们可以用打火机能打着了， 哦，也能用打火机打着了。 对对对，在停电的时候，咱们就打火机直接就能打着了。 嗯，好的。那就是说，如果要是停电的话呢，没问题，那个灶具还可以接着用， 还可以用，还可以用。 但是其他那个功能呢，就暂且先不能用了。 对对对对、嗯。 好，另外呢，有一个朋友说，他想把这个集成灶啊安在阳台，说如何处理这个排烟的问题。 安在阳台来说呢，用集成灶来说是最好的，因为咱们集成灶的话啊，它有左排烟，有右排烟，还有后排烟，一共是三种排烟方式。 嗯。嗯。所以就是说还是可以的， 还可以的， 可以的。 这集成灶放阳台来说，它比较省空间了嘛。 嗯嗯，好的，这个飞皮爸爸特别特别好啊，这个说谢谢咱们，他说他家这个灶具啊已经更换了啊，在此之前呢，他试图修了一下，给这个灶具除灰，但是没有弄好，发现又出现了旋转回火的现象了。 哦， 那么回火了，那么灶具面板呢都给烧烫，烧烫， 特别烫吧？ 啊，特别烫，说 时间长了还容易。 出现危险了， 出现危险了， 它回火了，它就那个面板容易坏了。 嗯，所以我觉得飞飞爸爸特专业哈，什么这个什么旋钮回火等等，特专业这个说法哈。行，那您换了我们也放心了。 对， 其实说到这个集成灶啊，就是它会出现什么危险吗？ 集成灶的话， 比如像原来我提醒一下，比如原来灶具出现过它的用的材质不一样还爆炸过，它那个板子板子那个地方。 现在的话啊，集成灶呢，因为跟以前的还是不一样的，它的成本也是增加了，而且它的用料材质上都不一样了，所以现在集成灶呢目前来说是很安全很安全的， 没有什么安全， 没有什么安全隐患了。像以前呢，它的说白了用在做工啊，说这个材质啊各方面都不行，它是容易出现问题。现在的话都追求是大品牌嘛，全是走品牌路线了，所以它各用料什么的都是比较都是 国标化。 有些朋友问哈，说这个集成灶啊挺好的，但是呢那些功能啊有些我觉得用不太上哈。说你们有没有考虑过集合洗碗机这样的产品呢？ 这个洗碗机这块呢现在公司正在研发。因为这块的话呢从2017年8月份开始公司就在研发这块，各个品牌的公司啊也都在研发这块，说集成叫把洗碗机加上，因为这块的话呢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因为它还有什么水管， 有水管 上下水， 对，上下水管。这块的话因为对于咱们厨房啊它不一样，所以这块的话呢不好那什么。因为现在整体来说呢应该我估计啊 也是在研发， 也在研发，我估计应该有这两年到2019年，我估计应该就差不多能诞生出来了。 另外在这里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刚才提到这个集成灶啊，今天我们说的是融合了比如说烟机灶具，这是肯定都有的， 都有的。 另外呢你可能是消毒柜和保温箱，这是跟它是一套的。 对对对， 这个那这个消毒柜和保温箱也是一个机体吗？ 也是一个机体， 也一个机体哈。这是一个套的。另外呢就是烟机和灶具以及呢蒸箱和烤箱，这个蒸箱烤箱也是一体的啊， 一体的，一体的， 只是设置的模式不一样， 它 跟蒸和烤， 对，蒸和烤， 这是一体的。 对， 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利用率来分别选取不同功能的集成灶。 对对对， 是吧？ 对。 另外呢，咱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说集成灶它的高度能和橱柜做平吗？这点刚才我也特想问你的，就是说刚才您说了有这集成灶以后就可以省这个橱柜的下半柜了， 下面底柜了 啊，底柜了。那我要特别完美的跟这个底柜融在一起，有时候也不太容易吧？ 很容易， 很容易吗？ 很容易， 一定要跟做橱柜的人好好商谈是吧？ 不用，也不用 啊。 我们呢，客户选购集成灶了，把这个尺寸啊。给橱柜设计师，他们按照这个来走，咱们都是可调的。795就是它的高度，从795到830之间，都可调的， 可调的， 可调的。 哦，就根据你那个 橱柜的高度 高低， 对，咱都可调的。 然后来调这个集成灶它的高矮， 对，正好，完美搭档了。 啊，就完全融合 完全是融合到一起了。 挺好的。所以呢，这个是没有任何隔楞的感觉的。 对对对对， 另外呢就是刚才有些朋友也提到了哈，说这个集成灶呢大概它的保修期是多长时间？ 集成灶的保修期呢一般的啊是3年。 3年。 对。就整机啊，油烟机、燃气灶，你要消毒柜或保温箱还有蒸烤一体机，这都是3年。 3年时间。 对。 一般比如说像这种集成灶哈，咱们用的也还比较小心啊，不是说用的就特别的这个粗哈。一般能用多长时间？ 集成灶的话，一般的正常走的话，应该在15年是没有问题。 哦，15年呢？ 对对对。 哦，哎，一般像这个集成灶，一般它要出问题的话，先哪块儿先出问题？ 你像一般出问题的话，容易出问题的就是燃气灶。 燃气灶。燃气灶还有一个抽油烟机。 对。 还有其他那些功能。 对，其他，对对对。 我觉得像那些东西，如果要是常年老不用，也会不好吧。一定要老用它，可能会更 好。这就跟我们的电脑是一样的。 对。 越不用， 越不用越不行。 越不行，跟咱们车一样，全放在这儿，天天时间长了，它就绝对会瘪了。 所以就是这个问题也回答了我一个问题啊，因为前些时候有一个朋友，他也用的集成灶，其实他集成有一些功能他老不用，不用，后来他哪天呢，可能突然想用的时候，他觉得好像就不灵敏了，不太好用了，这个也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有。反正建议像这种的，我们 那怎么来保养一下？平时多注意点。 平常时候呢，我们就都用用，对吧？你比如说我买咱们用了蒸烤一体机了，假如我不烤东西，我开开它。 开开它 啊，开开它， 也没事儿。 哦， 开个五分钟十分钟， 嗯， 定期开的也没事的。 嗯， 你要我蒸东西，要设置蒸东西的模式 ，OK 也没问题。 嗯，所以呢，就是你像我家里不。